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时清闲太空虚，大话当年未有据，相见眼红又要见损人利己是必须。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个占小便宜的心理啊，还真跟学识或者收入没关系。有些人虽然兜里没钱，但是囊中羞涩并不影响他的基本价值观。可有些人呢，虽然也曾经叱咤风云，虽然如今也是吃穿不愁，但是在小便宜的面前呢，却令人意外的丢了身份，失了品格。 哎呦，老梁啊， 老郑啊， 怎么出来等死来了？ 这话说的，我看着你能不能走我头了？ 不是出来找什么呢？这是，找揍的吧？ 找空？找什么呢？ 找揍的吧？ 我怎么那么招人？ 不是找什么呢？ 就是找你， 找我呢？找我揍你？ 找我？ 找我聊聊吧？ 聊聊什么呀？聊聊啊！你呀，你都完蛋了，你都啊！ 你看这俩老头说话真有意思，俩神经病。 谁神经病？谁神经病？咱们呀，跟他们还聊不到一块儿去。 是我们经历的和他们能一样， 就咱俩能聊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 愁啊，你说呀，我就看着你有一个比我愁的，我心里好受点。 哎，这叫什么？他有一个人呐，了解我当年的光辉岁月呀，别人都没见证， 哎、 是不是？ 也是 你见证了我当年多么样的叱咤风云，见证 多么样的叱咤风云。你跟我比着还差那么一点， 还差什么一点？你忘了我当年，我跺一脚，那临安城都跟着乱颤。你还记得是哪一年吗？ 不记得了。 地震那年吗？ 那你剁的合适、 啊、对嘛、啊、我剁烂颤嘛。 他颤的太烂了、你 那就是嘛。 哎呀行了，都别说了，也就是啊，面对点事实是吧？ 面对什么事实啊？ 咱们曾经那么样光辉的岁月。 不是咱们，是我光辉的岁月。你有什么光辉的岁月呀、 我也当时是非常的不错。我那家伙的。那也是赶上地震那年跺过脚的人呢，那也是。 我知道啊，你呀，是那、啊，你可不嘛，我打临安城，哎，就那个，那你不知道吗？你就 凉拌街是不是你呀、啊？ 我叫凉拌街是我呀。 凉拌街，凉拌街吗？不是， 凉拌街 凉吃什么凉拌街？ 凉拌街吗？凉拌街是不是你、啊？ 我那相当可以。 你凉拌街， 我是 挣全程啊。 哦，我就我那半街您全程啊？ 那个我挣全程啊。 哎呦， 凉拌街你 不成。这谁也别说谁了，这成不成的，现如今不是都完蛋了吗？ 什么叫完蛋了？ 你瞧你穿的，你瞧你以前是什么样的生活？ 激流勇退。 哎呦，别不承认了。 颐养天年，你不也是吗？ 是啊，现在现如今啊 啊，吃的一身油，烫个头是吧？特别胖。胖成球，这不就是你吗？ 谁呀？这胖成球？ 哎呀，现在也瘦了， 瘦点不好，有钱难买老来瘦、 哎， 你不懂啊？ 你哪就老了呀？ 哎呀， 得了，不跟你聊了， 怎么不聊了呢？ 我觉得我在你这儿啊，能够回忆起我当年的光辉岁月，我就 我也是啊，看上你就想起了当年的我呀。 哎呀，哎，这话说的，我怎么了？我 看着我儿子似的。 哎，哎，真讨厌。 行了，回见回见回见吧。 顽皮呀、啊嗯！哎，再见了，孙子。 再见了， 孙子。我说，你小名不叫墩子吗？ 你小名不叫孙子吗？ 当心、 哎，快走吧，慢点啊！当心踩狗屎，摔死你啊！ 哎呦，那也是你拉的。 嗯，快走吧你。 哎呦，这胭脂铺新开的吧？老板娘。 呀。 也不跟我取取经、 哎、 你倒问问呢、 这个、 当年老郑在商场上那也是一代风云人物、 哦、 你看你现在都没人来你问问 我跟你好好取取经啊您这我们这胭脂铺最近生意是不太好 嗯 这您给我们传授一下怎么能让胭脂铺生意好呢您又不抹胭脂 哎不 啊，您好歹也有个女朋友啊！对不起啊，是女朋友。 什么叫好歹呀？ 啊，那或者媳妇儿。 什么叫或者？本来就有媳妇儿。 啊，有那可能，那您觉着怎么样的胭脂铺才能够生意好呢？不知道，那您去下一家吧。 哎，我，哎， 包子。好摆我的面子嘞让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的家人。 买包子的。 哎 买包子的。 大爷不送。 不是你还得先热 情。大爷带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着个扭肚子啊。 哎呀老板呢 到包子大爷来几天。 啊买包子的、 啊、 买包子的呀。 啊 买包子的。 给大爷来六屉包子。 不忙。怎么等这么半天也没人来呀、 啊、您不是人啊 我是这不头一个吗、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会说人话、 啊、 这话都横着出来能有人来呀、啊、我这本来想给你添点生意你这一上来说你不是人的这是个老年人说话的态度吗 大爷 你跟他扯着脖子嚷嚷喊那吆喝是这么吆喝吗 那怎么吆喝呀 吆喝是那么吆喝包子包子包子、 哎、 包子这么吆喝、哎、 这么喊不干得慌吗、啊、 就点粥啊包子 大爷 还有粥 得了赶紧 包子 给大爷赶紧给大爷外卖 还有粥 大爷快走吧快走 吧走了 大爷不送拜拜吧你快走吧 这包子还有粥 哎呀这好不容易抓了一新听众啊可不是得可劲儿说嘛可是问题就是人家也不爱听啊于是呢这心理上的满足感没能实现就寻思着从物质上找不点回来了嘿嘿。 哎大爷您怎么又回来了大爷 这个什么啊这个 给您包 我的这个包子是这个不能说是给我的吧。这是听了我的生意经之后喂咱们互相兑换嘛对吧你取经我得包子得石灰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运作模式嘛我想问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长久的继续下去啊这个包子今天是免费给我的啊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免费送我呢哈哈哈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和手段嘛 大爷行了您看啊大爷您看我一共给您拿了四个包子两碗粥、 嗯、 够您跟大婶你们俩人吃的了。 那是今天呀。 该走你就 走。不、 哎呦， 这个咱们还要再聊一聊，好不好？ 聊什么？ 咱们聊一聊，聊一聊。哎呀，这个聊一聊包子的制作手法。 包子有什么制作手法呀？包子首先得发面。 来来来，你坐下， 啊、 把我让到店里去嘛，把我让到店里，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聊一聊，好不好？来，快点，再来那什么吧，来那是那个火程是多少啊？还有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是十二梯，好，十二梯，行，拿都拿下来吧，都端下来吧，上板，不营业了，今天这些都给我，我吃完了之后啊， 撑死你， 我 这行了，大爷，我给您拿四包，您走就完了， 你看看。哎呦，你这包子怎么里面还搁辣的？呛我直咳嗽，真是。哎， 不是，大爷，您这个，大爷，我跟您说个实话行吗？您是不是穷啊？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啊，是这样。您到我这儿啊，您想吃包子什么，这都好说。要喊着跟那喊粥啊什么，这都给您都没问题。您没有必要啊，就冲您刚才这胡诌这生意经，我就知道您啊肯定是缺钱。大爷， 湖州，谁湖州？你说这话，负责任。 大爷，那您这怎么着？我知道了，肺痨的底子，肺痨啊，打六岁肺痨就没治过。大爷，你要我给您弄点钱，您先治治病。 你得 肠胃病，大爷您可别忘了，您可别想 着。那说出这样， 没孩子也没关系，老伴死了算什么呀？对不对？ 说出这样， 孙子是不是掉河里淹死了？我说大爷，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啊，您可得想开了，人活一世得想得开，想不开得自杀去。您说您要自杀了，与谁有好处？与谁都没好处。大爷，您 拿你的包子滚，给我啊！不对，这是你的店，我走了。 哎呀，现在这个情形就是有人觉得受了天大的误会，可旁人却不这么认为呀。不过呀，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非得卖生意经，结果卖不靠谱，换俩包子要走的原因呢。不过您别着急，随着事情的发展，真相很快他就水落石出。 我说，这老郑啊，这人，各位，咱们真得帮助，这大爷特惨。大爷呀、啊，这个老伴儿没了，孩子呢就没活命长，孙子掉河里啊淹死了。你说这玩意儿，咱们是得帮帮大爷，不帮大爷啊，这大爷明儿将来非得死了不成？您大爷还是肺痨底子，这肺痨这么多年了，你说也没得治。关键就是大爷没钱，上我这儿那年弄俩包子走。 那我插句话行吗？ 你说， 您刚才说的这人儿， 老郑啊， 那个我们这条街，我这。从头想到尾，没这样的人呐。 谁说没有啊？ 这真没有啊？ 就是有，怎么老郑？ 哎，这个姑娘，老郑曾经号称自己叫郑全成，有印象吗？ 郑全成嘛， 以前也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哦， 有印象了吧？老郑啊，郑老啊，当时郑大老板的那是，当然了，一般年轻的姑娘她也是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他啊，后来他也就完蛋了。但是，哎，这个小老板包子铺小老板这个提议，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哈哈哈哈，因为呢，他呀确实需要帮助啊，哈哈，在这条街上啊，当时一直是欺我半头啊，我老梁啊，我主动我要求报名啊，我可以捐助，哎。 你看看 我可以帮一帮他， 老梁多好，人家就主动捐助，就这个。哎， 那么这样啊，你们是不知道我，我老梁呢，那我老梁啊，曾经在这条街上也很有名气的， 是吗？ 那也是做过很多样的生意的，好比说你这个胭脂铺吧，你这个胭脂铺啊，你想一想，你怎么样的能够线上线下相结合？哎，你能不能送货上门？你这样的话呢，大姑娘小媳妇是不是喜欢呢？另外，你这个包子，包子你吆喝不能老那么吆喝，你得是卖什么吆喝什么。你这包子， 还有粥，哎，你这么吆喝他就好一些啊。另外当我当 您真是跟这您，哎呀，我说 怎么了？怎么 说？您跟这个老郑是不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呀？ 不是啊，我 包子粥就这么吆喝呀。 嘿嘿嘿，哎呦喂，哎，老板， 又来了，那不是？ 哎， 老郑吧， 吸取了我的经验了，这卖的好多了吧？我刚听你这么吆喝了吧？包子粥不是，记住了啊，不是包子粥，不是这么叫，是包子，还有粥。 哎，大爷， 包子。 哎呀，大爷，我跟您商量一下， 还有粥， 我要是喊肉，包行吗？ 那不行，是肉啊，这太大了。包啊，你声音得再小一点，顺着气儿跑了。这就好多了，这就好多了，好多了，下回就这么吆喝，这就吆喝。对对对对对，哎呀，嘿，老板娘， 哎， 他跟这聊什么呢？这是， 嗯， 聊什么呢？说怎么着？ 不是不是，我 干嘛呢？他 我是觉得这个老郑吧， 老郑，我怎么了？ 你吧，哎，我就是那啥，我觉得平时，哎，那谁，我觉得老郑平时没有像他自己宣传的那么牛吧。而且再说了，人家怎么着也算是这条街上的有钱人，怎么可能需要捐款呢？ 不是他呀，他这人呐，他是他必须得有老粮啊。 对对对， 哎呀，嗨，你这个姑娘，谁还没有个为难招窄的时候啊？何况现如今他落得这步田地啊，从这个商场当中推了出来啊，被人挤得够呛，快死了，对不对？啊，老郑，你这没放心啊。你没有别人，你不还有老梁在旁边呢吗？我知道你当年的这个辉煌啊，和现如今当然是不能可比了，是吧？以前那是吃香的喝辣的，出门这个回门嘛，出门呢出去带的都是，坐着各种各样的豪华的马车啊，住的几进的院落啊，现如今无非就是快要饭了嘛，啊，没差多少。 等， 只要你要是需要捐款，我是可以帮忙。 别说了。谁说我需要捐款啊？ 他呀， 这那 卖包子的 包老板，你过来一下，包老板 啊， 包老板， 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需要捐款了？ 大爷，您别不好意思，您费劳这么多年了， 谁 老伴儿也没了，孩子也死了，孙子掉沟里了，您这自己这么困难， 这都谁说的呀？ 这都是您那天表现出来的。 我表皮怎么？你脑洞有点忒大。我那天让你气得咳嗽两声，怎么你能想出这么多事儿来的？ 咳嗽是不是？别的不说了，是不是肺痨？ 不是肺痨， 肺癌啊！ 上头就不是 抽了喘。 你要再这样，马上就要咳嗽了，不可。你别气我，别气我，我不是，我就是啊，哎呀。 那您昨天您跑我这儿磨叽半天，您骗俩包子走？ 什么叫骗俩包子呀？就是我这个，就是别人都不接受我这套生意经，我一看你接受了，哎， 我也吃饱撑的， 给我几个包子吃。我一看这，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嘛，认为大家都接受我的理论嘛，于是我就那个，把你这包子就吃了。包子吃了呀，没有关系，我可不是占你便宜，其实我家里有的是钱，因为我原来是大老板，只不过现在我就是，哎，不经商了而已，这钱哪吃两辈子也吃不完呢。我这但是呢，我就是白吃了你几个包子，哈哈，但是这不能算白吃喽，这其实是你交的学费。有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吧？ 我糊涂了。 哎，怎么糊涂了呢？ 我什么意思，大爷，您这可不对，您这叫消费我们的好心眼儿，我们这些人都是得，我们看您是太可怜了，您说我们就想，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把您的困境告诉给全世界人民。 我没困境， 对不 对？我没 困境。您都不能说因为这个之后，您骗我们这不行。 我没骗。 您既然老伴还没死呢，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嗯，你看这一说出来，显得我怎么着？我本来挺有钱的，我骗你几个包子吃。 那， 你陪我演出戏怎么样？ 我赔你多少钱？ 赔我不是，你别沾钱就着急，陪我演一出戏。 京剧啊， 不是， 嗯， 就是当着他们给这老梁演戏， 给老梁演戏啊， 演戏，哎， 是谁帮我翻了？ 不是演节目， 哦， 听我说剧情。 您说， 代价就是我，把你的包子啊包圆了。 我疯了， 怎么呢？ 你把我包子都包圆了 啊？ 你也不给我钱？ 给。 给钱包圆。 哦，给钱吧。 然后呢，我再捐出钱来，哎，做点好事儿。你看这怎么样啊？ 这真的假的？ 什么叫真的假的？真事儿啊， 行吗？ 那当然喽，当然喽。老梁， 老梁， 老梁， 老梁 啊！ 我跟他一聊明白了，认错人了，他认错人了。 那 谁？ 他认错人了。我是捐钱，我跟他说呀，我说我要捐款，他听错了，他以为我需要捐款，说我要那人别人捐款，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是我要捐出款来。 对。大爷说呀，大就是大爷说他们家家财万贯，我给听成什么了呢？我给听成老伴死了，是吧？ 哦， 我 这儿子也差点， 稍微差点， 你不是差，你这样，你要不然你就扎聋了吧？ 不是，我说呀，我说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本地人，我老伴儿也在此。他听错了， 哎， 他听成我老伴儿要死。 对了， 是不是？ 大爷说呀，大爷说他们家呀天天吃肉。 嗯， 我听错了，我听成他孙子让水淹死了。 哎呦，你这、 嗯、 你这怎么都 真就是差一点， 能不能圆 不小心就听错， 能不能圆这点？我是想说什么呀？ 嗯， 我是想说他，我让这包子呀今天白给他听成我孙子遭了大水。 哦， 这不就说了？ 哎，原来唱过水来了。 哎呀，我就得编的合。这呀，是不是 还是编的是吧？ 所以说今天我是真的是白包子白给， 给谁呀、啊？ 他这包子， 对， 谁想吃谁饿了不？您 我， 你看腌制铺这老板娘拿点包子走，带包子。 我中午正好没吃饭。 不是你多拿，这样呢，买你们腌制的人每个人免费再给俩包子，是不是对你的商业也有推动啊？ 哎呦，对， 好事吧，好事吧，好事吧。 来， 八百 T。哎嚯， 我一共也挣不了八 T 呀我。 哎呦，你看看表演怎么样？哎呀， 哎呀，老郑啊。怎么说呢，最近有个节目叫戏精的诞生，我夸着你都跟您比不了，你应该到那去当导师当评委去。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我走了，你呀怎么样自己知道，我也知道就完了，下回呢别老在街面瞧见我一顿挤的，以前你是比我强，现在回见啊，回见、 我这包子钱呐、 哎，这就是芝麻没捡成又丢了个大西瓜。不过今儿啊，咱这故事细说起来啊还不完全是这样，毕竟呢虽然只是个包子，但是呢那也涉及到了蒙这个属性，那是很严重的呀。虽然最后虽然有幸挽回吧，真不是每次都能够如此侥幸的，哎，所以说啊，这样小便宜咱可千万不能占呐。正所谓富贵闲人惹猜疑，莫名心理占便宜，乌龙捐款引真相，是改头换面正当机。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点亮。